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这时间呢过得是真快啊，转眼间2018年的1月份都已经过去了。那大家什么时候会有哎呀我已经老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韩国的有家公司呢就针对这样的问题做了一个调查，那回答最多的答案呢就是不管休息多久还是觉得累。所以呢韩国有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旅行啊，旅行是要在心动的时候去，而不是等到自己腿颤抖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告诉我们趁年轻的时候呢要多出去走一走。不过呢并不是说我们老了就不能去旅行了啊，旅行呢只要有一颗炙热的心那就够了。中国人不是也流行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管什么年龄都能够跟我们共同踏上美好的旅程。一首歌曲过后为您带来全新一期的去旅行吧。 Young one and gone, 절대 없어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旅行嘉宾了，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又来了。 是的啊，今天呢也没有说老，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老的问题，对吧？ 没错。 其实应该在这一期来开开这个玩笑。 就是 比如刚刚我们就谈到了这个老的问题啊，那个调查嘛，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老了。 对， 刚刚提到第一位就是我怎么休息多少天还是觉得很新 啊、哦、我超有同感。 是吗？ 对对对对。 哦，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答案啊。 嗯。 前五位分别是第五名照镜子。第四名是别人突然问我年纪，哎，你今年多大呀？ 想不起来。 哎，我是28还是29来着。 嗯。 这个时候想不起来的时候啊。啊，当然我不是28。我快38了。那第三位就是看到穿校服的孩子啊、 哦、 觉得他们真漂亮。 从第三位开始我就开始有同感、 啊、 对对对、 哦、 我也觉得、嗯、 那第二位呢是我追不上流行的时候 啊、哦、各种、 就是现在很流行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呢要不就是别人穿了一件什么新的衣服你这穿的是啥、 对对对不理解的时候 丽华刚刚看你那么感慨、你是不是都占了 我有点都有同感我从第三位第二位第一位这三点我特别有同感就看到一些高中生、 哦、 还有初中生穿着校服啊、然后就是也没有也不是那种化妆的妆脸嘛、就特别清纯特别可爱、觉得他们、那才是真正的美 对, 对 那是真正的年轻、 真正的年轻就特别羡慕 对大家要也不一定啊，因为这个前几年啊，好像是十几年前吧，有这样的一个笑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笑话。他们说这个，国际上已经规定了，40岁不是这个中年人， 对对对对， 年轻人嘛，好像是， 哎，对对 对， 对 吧？啊， 对， 所以现在已经是百岁时代了，对吧？ 没错，安慰一下， 就是自我安慰了，反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走，这句话的确是对的， 没错， 但是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呢，要去旅游的地方或者是旅游的这个形式也会相应的改变一下，适合这个年龄嘛，对吧？ 没错，没错。 但是选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呢，不管您年龄是多少，我觉得，去一个不怎么消耗体力的地方，然后又真正能够很舒服的地方， 没错， 那是最好的。谁愿意出去玩？ 对， 玩一趟回来以后累的都不行不行的， 没错， 对吧？ 我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在去旅行的时候，也有感觉自己好像是老，特别能感受到自己老了的时候是，以前是玩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啊， 但现在呢，如果把行程、对行程设计的太紧太密的话，就有点没法消化了， 对对对， 而且是熬夜去玩的话，第二天就变得很累很累。但年轻的时候，就不累了，对，熬几天夜都无所谓。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去游乐场， 对 对, 对， 受不了，受不了。 对你以前排队那种一两个小时的队，你无所谓，排两三个无所谓。 对， 现在排一个呢，基本上就该回家了。 对对对， 去旅行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早上7点起床，7点10分洗完脸去吃早饭、 绝对受不了。 然后8点去哪儿？9点去哪儿？10点去哪儿？这样估计实在是太痛苦了。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地方呢，不管男女老少啊，不管您是什么 style， 对， 都能够舒舒服服的来休息休息。 对对对，没错。 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又是日山的，位于京畿道日山的日山湖水公园。 哦，这个听起来就不错。 对对，这里是附近的居民日常生活中就能经常去的地方。那其实也是很多游客特意去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园。那就是说这里不用分这个年纪哈，无论是年老的人，或者是年轻的人，或者是体力不好的人，都可以来这里 充分去享受一些大自然的一些风光哈。 是的。 那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日山的这个湖水公园，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在稍后。 是的、啊当然这个公园是非常大的， 没错、 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听说过了。 嗯， 这公园呢其实一提到公园就是我们平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公园 没什么吧， 是什么 对， 打打太极拳呢、啊、遛遛鸟啊， 广场舞啊什么的， 对，这样的一些地方其实还真不是。 嗯， 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个风景、 哦、 公园， 没错， 很多人都是就直接瘫坐在这个瘫坐在可以的啊，在这草坪上啊、 嗯、 而野餐看书睡觉什么的晒太阳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园应该要具备的一些功能、 嗯、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去放松， 对， 对吧， 对，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湖水公园了。 没错，那位于韩国京畿道的高阳市的日山湖水公园呢，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有花与湖水的城市之称的这高阳市的一个象征哈、 嗯。 那虽然里面的湖水是人工湖，但它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嗯， 那这个公园是在1995年正式的这个开园的哈。 是的。 那日山新城市开发的时候，这个公园也是随着一起开发的。这里有很长的很长的这个散步的专门散步的一些路径、 嗯、 以及自行车专用的一些路径哈，可以供大家去运动、 哦嗯、 那在周末呢还会在这里举行各种各样的演出和活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文化空间了。 是的。 那所以说这里是个随时可以和家人还有情侣或者是几个朋友前往、嗯、前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去处。 嗯， 那不仅是当地居民日常可以进行非常自由去休息的一个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外地人也会特意前往到这里。 对， 对， 对， 这个公园在韩国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园了。 没错啊、嗯、我就是特意前去的。 我也是。 刚刚提到了可以和家人可以和朋友 嗯 一起去。 没错。 对吧，还可以和恋人一起去约会。 嗯， 我觉得一个人来这也是不错的。 没错。 对吧，当然这个心绪比较杂乱的时候呢。 静静心。 对，找一个角落，草坪的角落。 嗯， 然后你就搭个小帐篷，单人帐篷，你在里边一躺。 嗯， 就可以非常的安静。 没错。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听起来是这种完全开放的一个空间了。 嗯， 它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吗？ 这里是年终无休的，而且是免费的。 嗯， 那利用的时间是按季节稍有一些不同。 嗯， 那11月份到3月份为止是早上6点到晚上8点可以去利用。 嗯， 那4月份开始是凌晨5点到晚上10点可以去利用。哦，那现在是冬天，人可能不是很多。 对， 但是马上就到春天了嘛，等天气变暖的话、 嗯、 来这里骑自行车散步的人还有去赏花的人肯定会络绎不绝了。 还有野餐，在这里 野餐，对，没错， 因为它附近就有一些商圈，大家可以拿东西去吃， 对， 嗯。所以这个公园呢听起来很不错啊，很自由、 嗯、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时间，晚上基本上是不可以的。 对， 对吧，啊、 嗯、 过十点以后呢可能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嗯，对对对。 太黑的话您走到湖水里边怎么办？ 对，特别是小女生还是不要自己去了。 是。但是一提到这个湖水公园啊会给人一种非常开阔。嗯、 对，清爽、 对，一般人工湖它会修得很大的。 对对。 既然都投资了为什么修那么一点点呢？ 没错没错。 这个湖水真的是很大，对吧、 嗯， 而且有很大的这个湖畔的感觉。 没错没错。 嗯，而且呢这个湖当中有一个很壮观的大喷泉。 对对对，那如果大家白天去的话就能看到这个喷泉了。 嗯， 这个喷泉高是十米高的一个喷泉，喷出的水嗯对很高。那除了这个大喷泉之外呢，在这个公园的一些阶梯或者是公园的一些平地上会有一些很多一些小喷泉供这个、 啊、 嗯游人去。 对、 嗯、 现在小孩子就在这里。 小孩子喜欢在这里玩。 对，玩水了，乘凉了、 嗯、 啊。 没错。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要小孩就好了，我也可以去那里边浇浇水。 是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里边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了。 是，那湖水公园本身的这个散步路径和自行车的这个行车路径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那沿着这个湖水呢自行车的这个路径总长约为5公里左右。 嗯， 那散步路径会更长，大概为8公里左右。 嗯， 那自行车呢在公园外面有专门可以去租借的地方，大家可以借来骑。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人会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多种多样的运动。那最近还会发现很多人啊、大概是中老年人会比较多去打这个门球。 啊 对 啊对、 国内也有很多。 是是，一般都是爷爷奶奶的。我估计可能也会慢慢的向年轻群体扩散。 对没错。 对吧啊、 嗯、 因为他我觉得也是需要平心静气的。 对。 对于这种浮躁的现代社会来说呢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 没错。嗯、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开阔的公园里啊、 嗯、 你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嗯， 我觉得这个运动呢你不会感觉到累了。 对。 对，你会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和这个其他做运动的人 做一个眼神的交流， 对， 是不错的，心情会很好。 嗯， 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真的很爱运动，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一定去找那种酒店里有健身房的啊， 没错 这样的地方啊， 没错，很多人 或者有游泳池的啊。 嗯， 那如果说户外有这么一个公园，你去租辆自行车来骑一骑， 也不错， 在旅行的时候哇，那也是一种别样的一个感受吧。 嗯，对。 但是这个大公园里边呢，听起来好像是我们休闲的一个主要场所，但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吧。 是是， 嗯， 因为我前不久还去了嘛， 哦、 所以里面发现里面有个小动物园、 嗯， 然后里面有一些兔子，还有狐獴，还有松鼠、鹦鹉，孔雀。那前几天我去的时候，还有丹顶鹤、 嗯， 是中国政府送给高阳市的、 哦， 对对对，作为一个纪念。 对，对，这可能就让我们的中国朋友更开心了，对吧？ 没错没错、 啊，在异地也能够看到自己的老乡的感觉。 是是是，那这个动物园规模不是很大哈、 嗯， 那但是在里面转转，偶尔呢还能看到这些小动物，心情会非常好。 对， 特别是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这个动物园去看小动物。 嗯、也是啊、 嗯， 这可能也是让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的一个很好的理由了。 对对、嗯，其实除了这个动物园之外，我们在散步或者是骑自行车的时候， 嗯、 会在湖水里看到很多一些野鸭呀，或者很多一些鸟类啊等等。 对， 没错。 韩国的这种水上的一些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 对， 像湿地啊这样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像鹤类的， 嗯， 对，脖子最长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大大小小的鸟都有啊，神奇。我觉得有了动物园的话呢，这样的一个公园就更有意思了，是吧？啊、 嗯嗯， 不过说了是这个湖水公园嘛，那肯定要少不了和水有关的一些造景啊，可以玩水的一些地方吧。 没错没错，因为这里是湖水公园嘛，所以利用水设计的看点也是比较多的。 嗯、 那刚才说过这个大喷泉，其实这里的 highlight 就是最亮点就是音乐喷泉了。 哦、 对，那从四月份开始到十月份为止，除了每周一之外，都会有这个音乐喷泉。 哦、 那音乐喷泉会配上各种各样的音乐，包括古典音乐啊、欧美流行音乐，还有歌谣、童谣等等，不分音乐种类。 是， 对，非常非常的享受。 嗯、 那还有非常绚丽的一些灯光的一些一些展示， 表 对、 哦、 表演。那所以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呢，晚上来看喷泉演出的话会比较好了。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照明。 嗯、 对 对，刚听到是这个晚上，对吧？ 嗯， 晚上来看这个之前呢，你可以早一点点来，稍早一点。 对， 因为呢，这里的日落是很有名很有名的， 没错， 非常非常漂亮。因为我当时去那儿就是为了 要看日落， 不是。我是为了去野餐 啊，野餐。 但是我去的这个时间刚好是日落， 哇！ 然后就让我感受到，原来这的日落真的是非常的美丽。 没错，没错。 啊、 那这里的日落非常有名，是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公园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呢， 嗯、 红色的这个晚霞和这个湖水、 嗯、 还有绿树相衬托，景色非常非常的美、嗯，非常非常适合拍照。 对， 那即使不拍照，光看着也会帮我们消除旅行的疲劳啊。 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很静谧的一个感觉。 嗯、没错。没错， 整个湖水像镜子一样啊，天上的这个晚霞全都映在这个湖水当中。 对对，那还大家还知道这个湖水公园的这个中央有一个叫台马吉桑，就是营月岛嘛，对， 嗯、 营月岛的一个小岛、 哦。 那在湖水两侧呢，可以通过这个小桥进入到这个小岛里。那在小岛内往外看的这个景色也是堪称一绝的。 哦、 那所以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湖边，然后一定要去这个小岛去看看日落。 对对对，一定要带相机是吧？ 对、 啊，所以这里呢，运动散步，你看。都可以骑自行车呀、 嗯、 等等的啊，还可以去观赏这个美丽的日落，非常综合性的一个景点。 嗯， 当然了，这里呢其实除了湖水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那就是花了。 对、 啊、因为这个好像这里的花呢每年都会在这里集中做一个展出。 庆典，对，展出。 嗯、 对。那因为日山湖水公园的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嘛、 嗯、 所以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很多的植物。 对。 特别是能够看到各种鲜花。那到了五月份呢，这个玫瑰园里共有50多种的玫瑰、 嗯、 进行展出。那夏天还有莲花，还有睡莲。那这里还有约108种的水生植物。 嗯。 嗯，在这里可以大家去欣赏一下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 嗯嗯、 还有一些供小朋友们，还有供家长一起去观察或者是学习的湿地和水生植物相关的一些知识。 嗯， 而且更好的一点就是这里有专门把只有在韩国生长的一些树木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进行展出。 哦、 那还有世界各国的著名庭院的一些主题公园啊、 嗯、 还有一些雕塑的一些庭院等等、 嗯、 供大家欣赏。 对，刚刚我们介绍这么多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得出、 嗯、 这公园是有多么大了。 对， 对吧？ 很大 啊。 那丽华平时会去看这些花花草草之类的东西？ 平时应该没什么太多的机会，但可能会去抽时间特意去一下树木园或者是公园去，对，治愈一下身心。 很不错的一个这个选择， 没错， 对吧？刚刚也提到了，这里呢会有很多的花，所以也提到了有一些展览，对吧？最有名的应该是每年都会进行的花卉博览会吧？ 对对对，那湖水公园在每年四月末到五月呢，在会举行这个高阳国际花卉博览会，也是鲜花博览会， 对， 会展出各国的各种各样的花种，还有一些新的品种，那也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各种稀有植物。所以刚才和大家说过嘛，有各个国家风格的庭院，所以穿梭在各个国家风格的庭院当中，大家可能会感觉到置身于童话世界了。 是，可能也去看到当地的，就比如说国花呀，那国家的国花等等，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 对啊。当然了，在这个博览会的期间呢，也会有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吧。 对，这个必须要介绍一下。那在庆典期间呢，可以亲手制作一些属于自己的花盆。那还有学习鲜花的包装等等一些体验项目，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和特别的活动。是春季出游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哈。 是的。 那除了这个高阳国际鲜花博览会之外呢，每隔三年会举行世界鲜花博览会。那九月到十月份还有秋季鲜花庆典，所以说这里是一年四季的这个鲜花的天堂了。 也是花的海洋了，对吧？若您爱花，你爱这种大自然，爱山山水水，都可以来到这里。 是。 我们的湖水公园之旅呢，就要到这里停下脚步。 好吧。 我觉得我们说的再天花乱坠的，您可能也不如您亲自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对吧？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从上一期开始呢，我们就说大家要为这个春季出游做一些功课。您可以把这个列为这个来到韩国之旅的一站。 没错， 很不错，值得体验。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这些了。在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安城的 Farmland 来了解一下，也是一个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好机会。好的，到这里呢，我就跟丽华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希望大家下一期节目呢，依然能够收听支持我们的节目吧。下周再见了， 下周见， 拜拜， 拜拜。